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马潇。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一天，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从今天开始的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了一组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历史的第一页——周口店。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来聊聊北京周边的亲子友好去处。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此前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正式开启，围绕悦享文化智慧生活主题，消费季将于9月到11月通过数字创新、国潮风尚、书香阅文等六大板块，向市民推荐300多项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堪称月月有亮点，周周有惊喜。 10月1号到7号，消费季重点活动之一798艺术区十一园游会已举办潮流艺术市集，汇聚80多个品牌的品牌新品，形成艺术衍生、品牌快闪、网红美食、原创产品等多样化产品矩阵。同期艺术区内还将举办动漫原画手稿艺术展等，以丰富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艺术区。 同样以户外文化游览为特色的中粮祥云小镇户外艺术季，从中秋节一直延续到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京世界公园内还将举办2021北京小草莓亲子音乐节，开辟户外音乐节的细分市场。 在国庆假期当中，天津方面也策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天津博物馆持续举办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等多项展览，赤城丹青音之辽阔、陈音百年回顾书画展等多项临展，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给观众带来视觉盛宴。 另外，平津战役纪念馆持续举办伟大征程沙画展，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新海门号船舶陈列展等，为党员干部、广大群众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并将在10月1号举办迎国庆系列活动。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在国庆期间共计有225场演出和天津观众见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雷雨10月1号到5号在天津大剧院连演5场。天津市演出公司农民点戏《戏进农家》10月1号将会走进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曲艺专题演出《百年》将会在张园、津南、大寺以及医科大学等地演出。 从9月26号开始，天津天塔湖风景区开启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暨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文旅融合新体验。 9月30号到10月3号，

作为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聘请的矿政顾问，偶然得知郊区周口店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出有碎骨化石，这个线索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他骑驴前往，果真找到了少量动物化石。北京考古的大幕就这样被悄然拉开。100年前的1921年，安特生等人再赴周口店，这次则收获满满，不仅找到种骨鹿、犀牛、猎狗等古生物的化石，几块白色石英碎片特别引起了安氏的注意。因为石英本不该存在于石灰岩中，是什么力量将它们从山沟对面的沙叶岩山头搬到了这儿呢？安特生想到了早期人类，并推测他们是被早期人类用来切割兽肉的。于是他对同行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把这个洞穴挖空。果然，安氏离开不久，施氏就挖到一颗猿人牙齿。在古人类化石极为罕见的当时，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震动。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1929年，从春天到秋天，中国学者裴文中蹲在简陋的营房里，耐心地等待着与远古人类的邂逅。然而到了冬季，还没有大的发现。龙骨山顿显沉默，风声空旷。12月2号，星期一，这一天注定要写进中国考古学史册。下午4时，太阳已落山，北风不停地吹，大地似乎都进入了史前的沉寂，发掘者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洞外的人们能够听到有节奏的锤镐声自洞内隐约传来，工人们不知镐下的这个圆形物体是什么。裴文中赶紧下洞查看，惊喜地喊出两个字：人头。他点着蜡烛把头骨取出，脱了上衣把它包起来带回。洞中虽然昏暗，但这一画面温馨而光辉，成为考古史上的经典。这一年，裴文中只有25岁。最年轻的学者发现了最古老的人类。1936年，周口店的经费只够6个月。如果这期间没有重大的发现，发掘将会结束。正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贾兰坡先生在11天内接连发现3具猿人头骨，这一爆炸性新闻让周口店再次轰动了全世界。当时负责这项发掘的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听到这一喜讯之后，高兴得连裤子都穿反了。这一年，贾兰坡也只有28岁。北京猿人距离现在有多久？这个答案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修正的。起初以古动物化石分析为距今50万年前，后来又有了游戏法、裂变竞技法、古地磁法、氨基酸外消旋反应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热释光等5花8门的方法。最后两者测定的年代分别为约58万年和60万年。最新有人用铝皮埋藏测年法测出为距今77万年，通常认为他们距今50万年。营养不良、飞禽走兽、疾病、寒冷，北京猿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好过的坎儿，都在江湖混，谁还没两把刷子呢？大杀器之一，石器。 石器是人类使用时间最长的工具。如果把中国人类历史的170万年比作一天，那么有23小时56分34秒在使用石器。大杀器之二，火。北京第一代吃货对美食的渴望助燃了进化之火，加强了营养吸收，促进了发育，使人类骨骼发生变化，肌肉发达，寿命增加。玩火还能御寒和抵御野兽的侵袭。漫漫长夜，无心睡眠，但既没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没有城里的月光，只有黑灯瞎火，于是火还可以照明。大杀器之三，打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大致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狩猎采集、农业、工业和信息化。北京猿人以采集和打猎为生，在洞穴内发现了很多他们吃剩的朴树果核。北京猿人是打猎能手，尤其是猎鹿，擅长是因为他们最喜欢吃鹿肉。大量被火烧过的鸟类化石中，以中小型鸟居多，说明北京猿人也好这口。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周边的亲子游好去处。 各位好，我是孙涛。我相信大家现在已开始做几个打算，一是在家吃点啥，还有一个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玩点啥，能消耗消耗他的精力。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比如说出去越野徒步，消耗消耗他们的精力，有没有什么好的线路可以推荐哈？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亲子徒步方面的达人，我们的海米老师。海米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龙行天下的亲子领队，我叫海米。 哎， 主持人你好，涛涛。 哎，海米，是不是一放假你们略微会有一点点头疼？因为这几天天天要跟孩子在一块儿，精力有点跟不上。 倒还好吧，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孩子也大了，然后他们也不至于说要抱啊，要搂着呀，或者什么这种，就是给每天给他们安排好这些日常的学习啊、玩耍的时间，还好。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两个孩子不想让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暑假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山野小院。 嗯， 然后就是约了一帮比较不错的朋友，在密云的农村租了个小院子，然后一个院子里面有10个孩子吧。 嗯， 然后加我家的孩子留2个，12个孩子，每天早上起来让他们洗漱，然后吃饭，吃完饭自己把衣服洗了。 嗯， 然后因为我院子里面有一块地，然后每天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刨一块地种点菜。 哦，您这个思路真的是我头一回听见。哎，这非常新奇。而且我觉得我要是小朋友应该也挺喜欢这种玩法。就是你们是租了一个人家的那个小院是吗？ 对，租了人家一个院子，正好是因为在城市里面，除了那个楼房钢筋混凝土，对对，水泥混凝土以外，车辆就没有任何的自然环境，每天不是去人造的公园，然后就是看手机啊电视。 嗯， 其实真的很不好，孩子特别是我女儿，她就是时不时就有点网瘾少女的那种感觉，找我要手机。你说你再给他控制，但是他忍不住，他没有事情可以干。他没有人玩，他觉得很孤单和寂寞，对，很无聊。所以我就正好有很多有一些跟我好的比较好的朋友就说，孩子这个暑假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说那就我们一起在山野租个院子，让他们就享受我们小的时候农村的那种生活，然后就一块儿生活，每天就是孩子之间他是有很多模仿和就是你做他也就会做得很好，就会比较嘛。 然后就当时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需要这样一个院子，能承纳十个孩子左右，然后有两三个大人在里面住。正好有一个爬山的姐姐，她正好在密云有一个小院子，就租给了我。然后房租也很便宜，才2万块钱一年。然后我在里面添置了一点设备吧，就是床啊，就是厨房啊，桌椅板凳啊。然后孩子们就在一起生活，每天早上做做家务呀。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午休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写集体一块写作业，4点多钟就开始自己动手做晚饭。包饺子呀，煮面条啊，切菜呀，刨皮呀。然后吃完以后，每个人自己把自己的碗洗掉，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游戏啊，或者玩呀，到8点多钟回来分享一下故事，然后就睡觉。 真的呀？哎，这太逗了，我头一回听人这么玩。我觉得这其实也挺好的，那好多家长真的是在家里不知道带孩子怎么玩了。哎，那是海米，咱们说回今天的这个主题。刚才你这暑假我觉得就过得很让人羡慕，那你十一啊会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吗？有什么想法吗？ 嗯，会呀，因为孩子嘛，他的精力不释放的话待不住的。 哎， 所以这个假期我也要给他们安排一些活动和生活方式吧。 嗯， 然后我推荐一个平谷区的玻璃台村的东指湖。 嗯 嗯，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如果您开车，然后或者是坐公交，都还是不错，可以找得到。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山洼里面的一个小农村嘛， 嗯， 但是吃住都还是比较方便， 嗯， 然后里面农家院很多，然后消费也不是很高，就跟您刚才说的这种田园生活一样的，打开门就看到山啊， 嗯， 看到农田呀，就很多。我在那边探了大概有3条线路吧， 哎。 第一条是林长城到东指湖，你从它的后面去走，去问问人，你说我到林长城上去看一看，可不可以？村民也能告诉你，也很容易能找得到。然后那个上去以后，你再下来就可以，原路往返的是比较安全的。一路上都有人，这是一条线路，就是说在村庄的北侧然后可以直接步行溜达溜达走到明长城上拍几张照片再下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大概需要走多长时间？ 如果你是住在村子的中间的位置的话，走过去的话可能得需要40分钟左右。 这么近呀？ 40分钟，然后你爬上长城再走一节烽火台，估计这个全程下来可能在2个多小时吧，两半个小时吧。 就是2个小时就往返了是吗？还是单程？ 单程可能是在1个小时之内，然后因为你在长城上，你不可能到了就下来，对不对？ 对， 你还要在上面爬一段呀，拍拍照片呀，然后你在上面再玩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你再往回走，可能就3个小时左右。 这是一个半天的行程，对吧？ 对，半天的行程。 哎，海米，我记得我上回跟他们去爬山的时候，他们拿出了一个那个 APP， 就是有一个软件，说是你们那个登山呀、户外界经常用的。因为我上去都是用什么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这些，但是你发现那个地图在这些地儿有的是不太好使，你在山上它标不出来那个路。他们是有一个什么什么软件，就是好多驴友自己走完了以后，那个线路就会在上面显示出来。那个软件叫什么？你知道吗？ 有两，我现在目前用的就是2步路和6只脚。 对对，就是那什么6只脚，对对对。大家是不是如果下一个这个就会比较安全一点，有的时候会自己找不着了，会按照别人的那个路线也能回来。 这个的话，这也看个人的能力。因为我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对这个轨迹的使用方法还不是很熟的时候，我经常拿着这个轨迹也可能会走错。然后对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你对方向的这种就对软件的熟悉，然后对方向的一个识别。然后还有，因为本身它这个软件不是100%精。 不是那么，就是精准度没定位精准度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它误差可能会有20-30米 啊。对， 如果对于长城的这种路线来说的话，可能是很好找，因为它就一条路。长城它是就一条路。如果对于那种小树林、丛林，然后那种多岔路的方向，你很容易就因为一个误判，你可能就真的走错路了。 所以这个软件你也不推荐新手用。 对，不推荐新手用。等你真正的对这种，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玩到1年以上，你对这种就是户外有很多认知了以后， 你再去用这些软件，然后去来帮助你更好的完成体验感。 啊、哦，那个是不需要有网的情况下也能走，我记得是吧？就是 对，它是 GPS 的。 啊，对，所以就是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咱们的这个 GPS 大家也知道它的民用的精准度并没有那么高，就大家那个自己开车用导航你其实也有感觉，经常你在主路上或者在辅路上它都没分明白，你得告诉它，就是它这个误差还是有的，所以在那种山间小路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可能相隔10米20米那走的就是另一个方向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线路大家最好是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之下，然后您走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像刚才海米说那个，我觉得就一条路往返的这种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哈。海米， 对，是的是的，涛涛真是对这种户外的这种就是表述很精准啊、嗯、比我说的更好。 哎，这是一条路。哎，这条路如果咱们从市区开到您说的这个地儿大概要开多长时间呀？ 正常的话2个小时吧。 啊，就从你们家不就住悠唐那附近对吧？ 啊，对，两个小时 就开过去了。还那边上也有什么公交什么之类的，地铁什么的有吗？没有。 地铁没有，你可以直接坐到平谷、啊、然后再从平谷然后坐那个他当地的那种 小的公交。 对，公交然后直接打，可能这个就比较费时间。 啊，明白了、嗯、那就早一点，或者像海米说的前一天就找那边找一个地儿住下然后再玩也可以是吧？海米那边也有住的地儿吧？ 住的地很多，因为那条路我是走的京城。 嗯， 京 城 然后从大，对，京城然后从大城子下来。 嗯， 下来以后它不是密云段吗？ 嗯， 那条路上本身它就是一个风景带，我觉得。 哦，这儿好多朋友一听说你那农家院都特感兴趣，都说的是自己也租了，说有的在三河租的，说租了好几年了，每天就是田园生活，种点什么玉米、毛豆、芹菜、黄瓜、苦瓜、丝瓜，种了可是不老少，说每天就是收拾点菜地浇浇水，感觉一天忙忙叨叨的就过去了，经常到节假日的时候也请朋友来唱唱 K 吃吃饭，附近钓钓鱼是吧，说住10来个人都没问题。哎呀，好多人真的和咱们的这个生活的模式不一样，你看有的时候让人想起来是非常羡慕哈。不过我觉得可以完全像海米那样，咱们找个什么暑假什么在外面租个小院住个一个月半个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实现的，是不是海米？ 嗯，对，挺好的。这个您要是时间比较宽裕，就是自由啊宽裕啊，就是田园生活真的很让人心里面能安静下来。 哦，就是大家到所谓的农村以后真的跟城市是完全两个感觉，就是你整个的那个作息就完全不一样了。像海米刚才说的，我觉得大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感受到，就是城里的夜要比农村的夜长特别多，咱好像那个12点睡觉你就觉得已经算早休息了啊，在那边可能8、9点你就觉得好像不睡觉没啥事儿可干了，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且早晨起来咱们要说睡个懒觉睡得挺晚，人那边好像天亮了以后陆陆续续大家就都起来了，你的整个作息就发生改变了哈。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自己租个小院一块儿，嗯，带着孩子呀带着朋友一块儿过几天，那样的生活也是另一种体验。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也让那个海米稍微休息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我们在下半段着重再给大家介绍几条可以带着孩子呀或者您自己玩的这种徒步的线路哈。 好了，哎，听众朋友一会儿见。 哎，一会儿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 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亲子旅行达人海米，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这几天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哪儿去徒步徒步，消耗一下他们过多的精力哈。海米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龙行天下的亲子领队海米，涛涛好。 哎，你好，刚才我们说了你那小院儿。大家就一发不可收拾，是那个好多都说希望在那边租个院，说租个农家院住个个把月，感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说除了种点自己喜欢吃的，种点花也行啊。说在那个农家院 KTV 唱歌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哎呀，好多朋友看来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希望那个在田园里边真正。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有梦和真能在那儿住是两回事儿。好多人都想在农村好好待一段时间，结果去了以后发现自己完全脱离不了城市的浮华，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一定得想好啊。咱们今天接着跟大家说说这几天大家能带着孩子玩点什么。刚才咱们让海米只说了一小段线路，一种走法。刚才那个线路哈，这是一个半天的走法，就是您在上面走走停停、玩玩闹闹的三个小时也回来了。接下来海米给大家说一点稍微长一点的，我觉得三个小时对于消耗小朋友的体力来说完全不够用，是不是？ 那个就是他那个地方，我就是平谷的玻璃台村吧，我觉得它是一个可长可短的那一个活动。 嗯。 就是说你要做一日活动的话，比如说早上开车过去到那中午了，对吧？ 嗯。 可能一般家庭就是我自己作为妈妈的时候，我不喜欢起那么早。 嗯。 因为孩子叫起床特别困难，所以一般喜欢8点以后出发，然后堵一堵啊，到那可能就11点多、11点半了。 嗯。 该吃午饭了。 嗯。 吃完午饭了以后，下午的时候，去比如说去长城爬一爬。 嗯。 然后下来的时候，这两天正好是摘摘梨呀、啊、摘摘玉米呀、啊、或者采摘的一个好时候，金九银十嘛， 嗯， 丰收的季节，所以摘摘东西可能再在那吃个晚饭可能就回来了。这是一天的活动， 嗯， 两日的活动就不需要那么紧张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个小的景点， 嗯， 小的景点，然后如果您去完你不做穿越的话，去完明长城是一个，然后还可以去东指湖，东指湖它是平谷的最高峰。 嗯，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顺着它那个盘山公路走上去，大概是5公里吧。走不走的话，你就把车可以直接开到那个它的那个山顶停车场， 嗯， 然后再爬上台阶，然后可以看到它那个就到它的山顶是海拔是1000-1200-1300吧。 嗯， 然后爬到山顶以后就会看到。最高处，然后就可以看到它那个东侧有一个湖，所以叫东子湖。这个可以作为两日。然后它的在它的南边还有一个地方叫一线天， 嗯， 特别有意思，就是相当于一块大石头突然从中间就劈了一个缝出来， 嗯， 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可以做两日、3日都可以，就看你的速度吧。 嗯， 你想玩的快还是慢？大龄和小龄，我是把它分开了。 嗯， 大龄的孩子，早上集合完到东指湖，到玻璃台应该是10点半左右。 哎， 然后我们就开始徒步登山。 嗯， 走一个10公里的路线。 嗯， 然后下山以后到村里面是5点半，我们就开始晚餐。晚餐过后，然后是7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一个歌会。 哦，小朋友都得出个节目是吧？ 对，诗歌会，就比如无论你是唱歌啊、诗歌呀、啊，或者什么飞花令啊，都可以。 嗯， 就相当于大人孩子都要表演。 哦，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就是因为一个多小时吧，如果经历了一天的爬山，大家也累了嘛，早点休息。 嗯， 早点休息，然后第二天早上睡到个8点多钟起来吃午餐。 嗯。 8点半钟以后呢，我是让孩子们，因为第一天经历过徒步登山，第二天就是有时候没休息好嘛， 嗯， 所以就第二天的活动就不要那么剧烈， 嗯， 然后我们就组织孩子们去， 动手做罐头。 嗯。 啊，因为秋天收获了很多的果实，农民以前没法去，那么多东西卖不掉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把它储存起来，他就会做罐头啊，是做或者用地窖啊把它储存起来。所以我组织孩子们去自己做一份自己的罐头。 嗯。 啊，比如说橘子的、桃子的。会让孩子们自己选，然后做罐头。 嗯、 做完罐头以后，我们去组织孩子们去，了解小蜜蜂。 嗯， 去蜜蜂讲堂，然后去看看小蜜蜂。 啊，这个怎么了解呀、 啊？因为是，就我请了那个蜂农嘛，蜂农来给我们讲。 啊， 就是专门养蜜蜂的那个农民，他来给我们讲，因为他们每日常年的与蜜蜂去生活。 嗯。 在一起，所以他特别了解，特别专业，然后给我们孩子们来普及一些蜜蜂的知识。 哦、 因为团队里面有很多孩子，他是害怕飞行动物。 害怕飞行动物？ 对对对，就是小蜜蜂啊，小蚊子呀、啊，小苍蝇啊，就是 蛾子什么带翅膀都怕。 对对对对对，他就很害怕这种飞行的小昆虫之类的。 啊、 嗯，所以就说，我是觉得。还是了解了你才会知道，其实他不会真正的伤害你，只有他觉得你有攻击行为了以后， 嗯、 所以他才会去伤害你。你只要不去伤害他，他正常应该是不会伤害你的。 哦， 然后对， 嗯， 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组织孩子们去打栗子。 嗯， 嗯，打栗子比赛，谁打得多呢？我们就按相应的名次给孩子们，不发奖品，让孩子们自己动手摘，比如第一名。每一个人可以摘五斤梨， 嗯， 或者是三斤桃，或者是五根玉米，自己去地里摘。 哦，真的呀，自己摘，看着哪个摘哪个。 对，我不送你， 哦、 自己去地里面、 嗯， 你想摘什么样摘什么样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些活动，应该是很喜欢的。 嗯。 然后下午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时间吧。 嗯。 让他们。自己玩一会儿，因为他本身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乡村，有很多那种游乐设施，给他们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4点钟左右返程回北京。 嗯， 这是我们设计的2日活动。 我觉得这2天的这个听着也不错，感觉也能消耗掉孩子好多精力。但是，哎，你们中间的那个，就是大家是住帐篷吗？中间那一天晚上？ 嗯，不是，不是，我们是住农家院。 哦，有农家院。 对，我们是住农家院，因为有的孩子他对外宿的环境特别要求很高。 哦。 然后会怕生病啊，这个时候正好忽冷忽热的，所以说为了让大家睡的还是舒服一点嘛，还是睡床吧。 哦，哎，小孩不是都喜欢睡帐篷吗？ 是有的、 嗯， 有的是很喜欢，就是新鲜嘛。但是他有，因为我们是团队嘛，一下就是这么多人，你要是真的纯住帐篷的话，你要背水、背晚餐，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很，的确是耗时耗力吧。 哎，明白。 对，而且就是那个地方它没有大片的草坪，它全是水泥地。 哦，也扎不了帐篷是吧？ 对，如果你搭着帐篷住水泥地就没有意义了，没有草地的话。 哦，哎呀。 对，找团队你可以，我自己就是说在东直湖的那个停车场上面搭个帐篷、睡，比如说2、3个人、我们几个家庭这种找一个平台搭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人几十人的话，觉得还是景色差了一些。 哦， 对，您刚才说那个推荐这个说想扎营的这个活动，我刚去探了一条新的路线。 嗯， 我觉得特别适合扎营，而且这个场地还是我认识的一个多年的朋友，他们公司就是包下来的。 嗯， 很有特色。嗯，就是说对于一些能出金的家长，我可以分享给他。 哦， 到时候你们可以提我。 哦， 说不定还可以有折扣。 哦，真的呀，真棒啊。你就说吧。啊，大家提海米啊。 对。然后是河北的涞水，然后天鹅湖度假区。它那个天鹅湖水库，它是一个活的水库，很大。 嗯， 很大，水面很好。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女儿在那里学过桨板。 哦， 桨板运动。 嗯， 所以说今年这个暑假因为疫情，所以就是说他们公司就是没有把这个项目做到，没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一个小众的人知道。 嗯、 但是营地昨天我去看了，真的很好，很好，超五星的营地。 嗯， 嗯，然后嗯，可以做什么活动呢？因为本身的时候去的时候说想，就是想让我给他开发一个两三日的活动嘛。 嗯。 然后昨天我去看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周边也有很多徒步的路线， 嗯、 景色也很好，很美，真的很美。 嗯 嗯，比如说第一日的话。嗯，大家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徒步，就是在周边徒步、 嗯、 然后有很多那种小的山口可以去溜达玩一玩。 嗯， 然后他那个地方呢也可以住，然后他嗯不像酒店，他不是完全的酒店，因为他那里是以卖房子为主，但很多房子没有卖出去，他拿出去装修就变成了一个酒店式公寓。 哦， 大家可以在那住大概200块钱一晚上吧、 啊、 就是那种 便宜。 对，像那种两居室啊三居室那种房间、 哦、就是一家能住个三四口没问题 啊。对，然后这是一种，然后它湖边有一片草地，那个草很好，很平，很软，很舒服。然后你可以自己带帐篷去那里搭帐营、 哦、 扎营也可以。 哎，搭帐篷是不是他们也得单收钱？好多地儿都这样、 嗯、对， 是吧？ 不，它是一个打包价格、 哦、 就是说嗯、昨天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是300块钱，然后可以不限时，但是他送你水上项目 哦， 比如说皮划艇，嗯、桨板，只要你会玩的话，你都可以免费玩他的。 哎，那挺好的，我觉得 对，因为 这已经比好多地儿都便宜了。我去昌平有一个什么地儿，你就啥都不干，你就在那儿扎个帐篷，好像一天就好几百，就是、 这么贵的。 你就是占人家那个场地，就是你只要在人那儿住啊。扎着那个帐篷，好像一天最少就要200-300，啥都不 管。哦，那挺贵的。 这边就是300块钱，大家连那个玩的项目都有了。 对， 这个挺好的。 它有桨板，有皮划艇，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可以也约几个朋友啊之间做个竞赛啊，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种是那种不是。就是每个人都玩这种项目，毕竟还是少数嘛。还是很多孩子很喜欢体验。 嗯 嗯 嗯。 然后它周边的话，配套就可以吃那个铁锅炖大鹅。 哦，到处都是铁锅炖大鹅。 对，还是味道很好吃哦。 啊。 然后还有可以，你可以提前，比如说第一天去了，跟老板订好了，你说不从北京带肉去，你说那个老板你给我弄点肉， 嗯、 然后他们。这边也可以提供炉子，然后炭你要买， 啊、 然后自己在那边 烧烤， 嗯， 啊，也挺好的。 嗯、 哎，到涞水，你过去得开多长时间呀？ 他那天接我是早上10:40左右接我的，到中间我们又接了个朋友吧，可能11:00左右， 啊、 到涞水应该是12:40，反正1:00不到吧。 啊，那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开到了。 对，一个多小时，全程高速下来以后。他下来以后第一站就是那个十渡， 哦， 就是十渡那个口，然后十渡应该是往右边走，他往左边走， 啊， 左边走大概走个10来公里就到了。 啊，那这距离是挺近的，但是考虑到十一啊往十渡那边也是热门的旅游线路，是不是应该路上也不会太好走。 对，大家可能上午半天就要把时间耗在路上，但是如果假期对于、 嗯。 第一，您不出，你不怕出境的这种限制的话， 嗯， 然后如果想找个地儿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人少景美。 哎，我觉得不错，尤其我觉得价格听起来也挺美的，是不是？ 嗯、 也是相当实惠的。那确实有好多朋友，可能还是真的是在十一的时候，没准还确实出不了京。刚才咱还是就着咱不算出京的这些线路，哎，海米再给介绍一条吧。刚才我觉得你说那平谷那个。就不错，嗯，一天也行，两天也行，这个确实挺适合大家的。还有没有这种就是挺好的这种线路？ 嗯，还可以去怀柔吧。 嗯， 怀柔也是就是在丁家路的沿线会有很多很多小景点呀，比如说农家院呀， 嗯， 就是吃住都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 然后大家在那个周边，因为天气还好吧，还不是完全的特别冷。 嗯、 比如说我发了一个百泉山的活动，大家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可以在那周边有特别好的民宿。如果对于住宿条件要求高的话，您可以搜一搜百泉山附近好的民宿。 嗯， 也有那个档位比较就是适中的。 嗯， 在八亩地附近那一片民宿可能比较多。然后在那周边可以玩一玩水，然后那后面的后山那个地方有很多，它本身的村里面那种小环线、小线，就是你可找，只要你能找到，那个农家院，住到，然后他的农民会告诉你应该周边的路线，比如溜达溜达、玩玩水呀、就是走一个小环线呀，都是还是可以的。 这种环线一般走多长时间呀？就是没有那种你设计过的两三天的那种线路，都是大家自己随便溜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的路线就是说你怎么安排，还有活动内容，我都是需要提前踩点的。你比如说我预计好这个5公里或者8公里该做什么，然后时间怎么卡，然后第二天该怎么安排。因为一家人的话，他最多也就是很休闲那种方式，就是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因为你的车在这，你走的特别远，你后来取车就不是很方便。像我们是包团活动的话，是我们人在哪，车子来找我们，来接送我们，就会机动性会强一些。对，如果你对于就是两家人休闲的话，就是一家人或两家人休闲的话，最好找一个好停车、人少，然后可以随时就是说能返回的地方，不能走太远，因为带着孩子嘛，毕竟不适合长距离。 海米，这儿有朋友提问题，你给回答一下哈。有朋友说听了你们节目也想带孩子去徒步，但是我们孩子呀平时比较娇气，在外面跑什么的，一摔了都哇哇哭，我们出去是不是需要带很多那个这个用品那个用品的，什么药品是不是需要多带一点呀，包括什么防擦伤的呀、碘酒呀，这些需要带吗？ 如果您要是自己玩的话，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对每个人对这个受伤的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吧。像我就很无所谓。然后我自己的孩子如果磕了碰了没事，只要把那个到一个，哪怕当时受伤了以后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特别严重，擦伤什么，到可以处理的地方我再把它处理。因为就是比如我们去年流行一句话叫户外治愈一切矫情。 但是你们如果带团队出去肯定这方面保障就做的不一样，你们一般都带点什么呀？ 带团队出去的话，我们每个领队身上会有一个急救包。急救包里面会有碘酒，什么碘伏、酒精，然后这些创可贴、纱布，剪刀，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夏天中暑的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啊，蚊虫叮咬的，这些简单能处理，比如说虫子咬啊、擦伤啊，然后这些简单的皮外上的问题，如果是深度的话，可能就必须得要送医了。但是一般的话，只是在户外的话，最多也就是磕伤，就是擦碰磕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蚊虫叮咬，基本上没有什么，目前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孩子磕的程度又不一样 啊， 有的人他只是简单的擦伤表皮，有的孩子可能磕的就比较严重一些。 哦，明白了。哎，海米，对于这种原来也没带孩子怎么出去过，估计啊，这个说孩子娇气啊，一般都是家长也比较仔细，就是平时生活里头也是保护的比较全面的那种家长啊，就是类似这种，他们要是第一次出去，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就是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人家要带的那些急救的那些设施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得嘱咐的吗？ 如果就是对孩子受伤的这些问题就特别在意的家长啊，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就是控制他的，就是能掌握好他的安全问题的话，少去一些特别危险的地方，因为你一去了以后难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话，你心理上如果承受不了的话，对于孩子和你都是一种不好吧，我不是说不好，就是一种焦虑吧， 对， 都会很不舒服，大家都很不舒服，就是还是也安全为主，首先是要安全为主，如果要是稍微可以接受的话，你 就是还是要带一些急救措施。 嗯 嗯，第一是交通要很方便，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特别程度特别重的事情，要及时能让自己就是尽快的到达安全的地方吧。 嗯 嗯，然后对自己的一些风险的掌控能力要做一个心理有一个预期。 嗯， 如果发生危险，你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程度吧。 嗯 嗯，我觉得是大概是差不多吧。 穿着上， 对， 有什么 穿着 啊？ 穿着肯定是要根据季节来去判断。 嗯 嗯，像秋天的话，肯定是长衣长裤，然后这些东西肯定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就是皮肤不要受伤嘛。万一要是摔了一下，最起码还有裤子可以挡一下，对吧？ 嗯嗯， 然后穿着的话，嗯，如果你不是作为职业的那种专业的那种玩户外的人的话，去一些场所的话，就是说不用追求顶级， 嗯， 就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嗯， 啊，就是说好的装备可能会增加一下你的户外的体验感， 嗯， 比如说你要去徒步，你肯定是要配有登山鞋的， 嗯， 上一周我们发活动的时候，很多家长说我没有鞋， 嗯， 我说你买一双，他说我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我说你可以先准备一双防滑的鞋过来体验一下， 嗯， 体验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讲了很多，他不能，就是说 他觉得没必要，是吧？ 不是，对对，因为他没有认知，很多人他就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像我自己也是的。你跟我讲那个地方路怎么走，然后那个风景如何好，只要我没有去过，你跟我讲只是一个形容，我心里面没有概念， 嗯， 我想象不到，你知道吗？想象不到，然后我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才有更直击内心的那种看法吧。 嗯 嗯，所以就是说我就说你可以先来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以后，哦，原来我需要一个这样子的， 嗯， 他对他自己的需求会更明确。 嗯， 然后所以我在给他推荐的时候，他就会更有信服能力吧。 嗯， 就我之前可能给他推荐的，他觉得哎呀这个不好，这个太便宜了， 嗯， 或者是这个太贵了， 嗯， 他就会觉得能跟他自己的需求匹配吗？ 嗯， 但是如果他经历过了以后，我再给他推荐，他觉得嗯这个挺适合他的。 哎， 但上一周的时候，我就推荐过一双户外登山鞋，正好那个网站在做活动。 嗯。 原价是300多， 嗯， 最后打折199，然后我那鞋我自己就是在北京特别费鞋嘛，我就说买一双我作为一日鞋，就是每天反正到了也不是不可能，我就买了一双，买完以后我穿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推荐给群里面这些所有的家长， 嗯， 很多人买，大概买了几十双上百双， 嗯， 所以嗯， 带货能力非常强啊，海明， 没有。就是我自己经过自己本身体验了以后，我觉得价位合适，然后它的防水、轻便、透气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嗯， 所以我就愿意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很受益嘛。 嗯， 就不需要盲目的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双东西，最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得不到好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验。 嗯。明白了，好，哎，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有机会再请你给大家介绍这些经典的线路哈。海明再见。 好嘞，听众朋友再见，涛涛再见。 哎，再见。 嗯，再见。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